球员同一名教练组成员。皇马当地星期三将会在联赛迎战毕尔包，估计只有14名球员可以正常作赛。根据西甲赛会规例，一支球队至少要有13名可出赛球员，当中包括至少5名一队成员同一名守门员。已经接种疫苗的球员检测呈阴性之后，可以即时返回球场报道。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6点，升108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01，英镑10.353，瑞士法郎8.45，澳元5.578，加元6.039，新西兰元5.278，欧元8.806。每百日元对港元6.8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04美元，卖出1,790.6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咧，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和斜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同埋中风嘅风险。一阵食饭，你识得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电车的声音陪伴住我同埋好多香港人一起成长。 那些年，张伟记。 细个时候听到电车的叮叮声，就好似一个闹钟咁样提醒我翻学。依家当我朝头早听到电车的叮叮声的时候，我就知道新的一日又开始了。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蔡元培去见吴炳湘，李长泰竟然用刀对准蔡元培，吴炳湘见到即刻要李长泰放低手上的刀。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2月22日，政府考虑扩展疫苗气泡。政府雇员2月中起进入政府大楼需出示接种证明。 马会为20,000名合资格长者提供支援安心出行智能手机。 新增8宗 Omicron 个案，指定酒店加强感染控制。 普京分别与马克龙及索尔茨讨论乌克兰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8，12月22日，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萧乐文在度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入食肆啦，或者系一啲嘅表列处所啦，其实喺月初起就已经要用安心出行先可以入去啦。咁有啲人系获豁免嘅，好似长者呢一类嘅指定群组，可以咧系用填纸嘅方式去代替咁。不过咧，如果日后通关咧，都要用到港康码啦。港康码咧，正正就要上载呢个安心出行嘅记录啦，即系都系要用到安心出行嘅。如果要系通关。 关用广康码的人士。之前政府就说接触一些慈善团体研究向有需要的人送手机和数据卡。咁见到马会昨日就宣布在慈善信托基金撥出2700多万，是联同12间的社福机构以及4间本地流动通讯网络商，是向20000名合资格的基层长者免费派这个支援安心出行，配备12个月免费上网数据的智能手机。首批就话预最快可以在圣诞节之前咧可以派嘅，有啲条件嘅。首先提到长者啦，年满65岁嘅要攞紧综援啦，住喺并非住喺呢个安老院舍啦，以及系未拥有咧智能手机啊。首先提到呢4个条件嘅咁，你又点睇咧？1872311，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今次成个计划嘅详情啊。有香港赛马会慈善事务部主管括弧基金主导项目梁淑仪，早晨。 早晨， 梁淑仪，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寻日咧呢一个公布呢一个叫长者数码支援计划啊，即系详情系点啊？除咗头先我简单讲话，即系派一啲手机啊，都包括埋一啲月费计划咁等等。 好啊，多谢主持。其实今次我哋面对嗰个情况咧，并唔系话有钱去派手机咁简单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当呢一个政府嘅政策喺10月9日生效之后咧，咁虽然有豁免，咁但系咧，我哋都了解到喺个社区嗰度咧，如果你话基层长者佢哋喺日常生活里面，如果冇嗰、那个适当嗰、那个即系智能手机，咁佢哋其实都好多唔方便。咁而咧，点解头先我会话即系今次并唔系话好简单，我哋去捐钱去派手机咁简单咧？因为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到啊，过去都成3-4个礼拜嘅时候咧，智能手机尤其入门版嘅手机嘅货源咧，其实相当之短缺嘅。咁所以今次其实我哋就系希望透过呢个计划去调动资源去支援呢啲基层嘅长者，咁方便佢哋喺社区嘅日常生活啦。尤其系咧长远，我哋都希望可以俾基层长者咧去同数码世界去接轨嘅。 我见今次话有12间机构都有参与计划啦。其实马会点样分呢啲呢20000部电话俾12间机构，系咪都系平均分嘅？ 呢、這个就系即系一个大智慧嚟嘅，因为咧货源短缺。咁跟住就多謝4个流動通訊網絡商咧，佢哋喺個過程當中咧，好快咁樣樣去真係去我哋叫做班啲機翻嚟。咁所以嗰個數量係有限嘅，咁亦都係因此我哋可以令到大約20000位長者去受惠啦。咁而考慮到嗰個過程當中咧，點樣樣可以好快咁樣樣去派發到啲資源？俾合適嘅受惠人士咧，咁於是乎我哋亦都聯絡咗係12间嘅社福機構，而佢哋咧其實如果喺嗰個社區嘅長者中心嘅網絡嗰度咧，佢哋大約係佔咗1/3嘅，即係全香港所有嘅長者地區中心嘅數量嘅，咁總共有成70多间。咁我哋希望喺個過程當中咧，都可以發動到呢12间社福機構佢哋自己本身嘅前線社工嘅同事啦，去盡快咁樣樣去處理一啲合資格嘅長者嘅個案，咁同埋咧亦都可以盡快透過佢哋去完成嗰個審批之後咧。就喺18区里面，每一区都会有1间嘅长者地区中心咧，可以尽快去做到呢个派发。咁其实咧，我哋寻日公布嘅计划嘅同时咧，我哋亦都已经开始为第一批嘅受惠嘅长者咧，去派发嗰个智能手机同埋嗰一啲嘅本地嘅流动数据卡噶啦。 哇、哦，咁快手！因为我见话25日之前开始派啊嘛，话第一批已经开始咗噶啦，原来 系啊，已经开始咗啦，已经即系率先有一啲个别嘅长者受惠。咁寻日大家都。只是冬至啦，咁傳統冬至大過年嘅，我哋亦都即係係真係多謝唔同嘅12间社福機構啦，4个流動通訊網絡商啦，其實喺個過程當中咧，特區政府嘅創科局啦，同埋社會福利處啦，都即係喺個過程當中係為呢個計劃去做出一啲嘅協調，令到計劃可以即係短短2个星期裡面推出，咁我哋就趕得切喺個大節日之前咧。 開始去派發適用於安心出行的手機，咁等呢啲受惠長者咧，可以真係安心出行去街市買啲新鮮蔬菜啊，或者享用即係一餐叫做熱辣辣嘅堂食，開心一下咁樣。 我想知係咪全部十二間機構都已經攞齊曬啲手機嘅，同埋都可唔可以同即係站在長者角度啦，究竟我係點樣可以接觸到呢一啲機構去申請攞手機嘅咧？咁 嗯。其實呢貨源的供應呢一路去訂返嚟嘅時候呢，我哋都唔係話一次過將即係二萬隻手機咁樣去可以即刻去送曬落去啲中心度嘅。咁所以呢就一邊去經由十二間社福機構佢哋前線嘅社工同事去檢視啲合適嘅個案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一路咁樣去就住嗰個審批嗰個流程嗰個量呢，咁就會由呢四個流動通訊網絡商呢去安排嗰啲智能手機同埋啲數據卡去落到去啲中心嗰度去逐漸咁樣去派發嘅。咁你頭先問及過就係話係咪就咁去除開嘅平均分啊？其實喺背後呢我哋都參考咗政府一啲相關嘅數據嘅，包括咗就係十八區裏面長者嘅人口比例啦，另外就係嗰、那個呢一個即係叫做貧窮户嗰個比例，咁等我哋咧就可以就住，譬如某一啲區份啦，例如觀塘區嚇或者黃大仙區，大家都知道咧係可能一啲基層長者人口比較集中嘅地區咧，我哋就會有多啲嘅呢一啲嘅資源可以發放到出去嘅。咁另外就係有關嗰個流程咧，其實咧。社福機構咧，佢哋一直都係即係好有經驗咁樣去做緊啲長者嘅服務嘅。咁過程當中咧，佢哋亦都係去支援唔少嘅呢一啲嘅攞緊綜援嘅長者啦。咁甚至乎咧我由呢啲社福機構裏面去了解到咧，佢哋亦都有好多社工咧，基本上已經跟緊一啲個案咧係知道嗰個長者係譬如獨居啦，或者係二老啦，佢哋亦都真係冇智能手機啦，咁亦都冇相關嘅資源，咁所以咧我理解到咧，我哋呢十二間社福機構嘅前線嘅同事咧係會優先去處理呢一啲嘅個案，咁一個簡單嘅但係都嚴謹嘅過程去做嗰個審批啦，咁同埋背後咧，我亦都配合咗有一個系統去記錄一啲個案，佢哋譬如首先就係你頭先開始提及過有即係幾個合嘅即係嗰個資格啦，咁係唔係合符嘅資格咧？咁另外就係由社福機構去做嗰個最後審批之後咧，就已經開始去聯絡一啲嘅合適嘅受惠嘅長者。咁一聯絡佢哋嘅時候咧，就已經會係邀請佢哋落去佢哋嗰個登記嘅住址所在當區嘅長者地區中心，咁即時去做嗰個派發啦。咁同埋最重要嘅一步咧，就喺中心嘅時候咧，會經由中心嘅同工咧。佢哋去教長者去用安心出行啦，亦都會教佢哋用即係基本嗰、那個智能手機嗰、那個使用方式。咁其實咧，長者一學識用之後咧，已經即刻可以去即係用到呢一個智能手機，同埋可以即係出街噶啦。 OK，頭先你話即係好多機構本身跟開好多個案，知道邊啲長者有需要啦。但係一啲個案以外冇機構跟開嘅長者，又知道自己符合資格有需要嘅，係咪可以主動揾呢啲機構都可以申請到呢一批手機咧？又 係啊，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可以有兩個方式啦。如果長者佢哋去了解咗嗰個計劃。嗰、那個嗰、那個符合資格嗰個條件之後咧，咁知道自己係有需要嘅，但係可能亦都未必即時係話有一個社工嘅聯絡嘅話咧，咁佢哋咧就可以去接觸翻佢哋無論係經由佢哋附近嘅即係長者中心都好啦，或者係咧再直接啲咧就係、是、經由呢十二間社福機構核下。74間長者地區中心或者是長者鄰舍中心呢就可以去即係查詢嗰個詳情，咁呢個係第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呢亦都可以就住個計劃呢，我哋有一個查詢嘅熱線電話嘅，咁就每一日 朝早九点钟至到六点钟，咁就系个热线电话314-22415。咁查询之后咧，亦都可以了解到自己系咪合乎资格啦，同埋可以用一个咩方式咁去做到嗰个个案嘅审核。 嗯，314-22415系嘛？ 冇错。 OK， 好啊。另外啦，都系大家头先讲到呢一个计划啦，长者啦，包括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年满65岁拎紧综援人士等等，有需要咧就可以系申领呢一个嘅拎手机嘅计划啦。咁啊，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各位观众听众。好啦，头先讲到有一啲条件嘅，都想问一下阿梁淑仪嘅，就系点解今次会 set 喺即系定喺年满65岁领取综援人士啦，唔系住安老院啦，又未拥有智能手机咧？大家就谂，本身你年满65岁，如果系要即系根据而家个规定啦，其实可以系唔使用安心出行噶嘛，佢哋可以系用填纸仔嘅方式去取代噶嘛，佢哋系咪真系属于首批系需要用智能手机咧？定系其实本身呢个年龄门槛以下而有需要用到安心出行嘅人士，同时有经济需要嘅系更加需要用到智能手机？点解又冇包括喺今次计划之内嘅咧？点样考虑嘅呢个？ 好多谢你呢个问题，我哋喺个思考过程当中咧都相当头痛啊！一开始提及过就系因为嗰、那个货源嘅关系，有钱都买唔到机，咁所以咧要去好仔细咁样样去谂究竟边一啲嘅受惠人士会系即系最有一个大嘅需要。咁而另外一个重点咧，其实安心出行嘅使用喺个日常生活当中点样方便啲长者可以即系喺社区里边去生活咧，系其中一个重要考虑，但系佢唔系唯一一个考虑，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即系而家喺一个数码嘅年代咧，我哋好多时都会系用到例如系智能手机呢一类嘅工具咧，去同我哋嘅朋友啊、亲戚啊，无论佢系咪喺香港或者即系譬如长者，好多亲友喺国内嘅吓，同到佢哋去沟通。咁呢一啲咧长远啲点样样去即系为着我哋嘅长者能够去真系去同个数码世界去接轨嗰个位咧，我哋都谂得好仔细。咁亦都参考咗一啲数据因为首先我哋要划线啦，资源有限嘅时候，究竟边一啲人士佢会系最需要咧？咁所以就第一就系综援嘅长者啦。咁第二就係、是、亦都有唔少朋友問到話，點解係非居住安老院舍呢？因為始終我哋要考慮嘅就係喺社區生活嘅長者，佢哋對於去使用智能手機去出行嗰、那個需要呢係比較大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已經有智能手機嘅話，咁我哋就希望將呢一啲即係有限嘅資源可以留俾未有智能手機嘅長者啦。咁、而到最後就係點解年滿65歲啊？因為睇翻一啲數據咧，其實喺香港啊，即係呢個數據都好新下嘅。咁就政府統計處其實啱啱喺即係。今年嘅3月嗰度都去提及過啦，佢哋有一個即係統計嘅調查，第69號報告書裏面。咁我哋理解到咧，其實喺香港咧，嗰、那個智能手機嗰個使用量咧，都已經即係超過 99% 嘅啦，即係多過用電腦。咁而咧，喺咁多嘅年齡組群裏面咧，其實以65歲及以上嘅人士咧。佢哋嗰個使用或者係擁有智能手機嗰個百分比咧，係喺咁多年齡組群裏面咧，相對係最低嘅。 嗯， 咁呢個就係個原因，點解我哋會認為既然我哋要即係喺有限資源底下咧，我哋要去盡量幫到一啲最有需要的人士咧，我哋就將嗰個年齡嘅界線係定喺65歲以上。 點解唔？但既然係咁迫切又咁資源有限，點解唔係去嗰個界線就係純粹有經濟需要咧？頭先你講到話用智能手機，即係都可能一個好長遠嘅問題啦。咁而家就淨係劃咗喺即係長者方面，其實有經濟需要嗰啲人，頭先都提到啦，真係囊括唔到。既然智能手機係一個咁重要、咁大勢所趨嘅一樣嘢，點解唔囊括埋一啲冇智能手機而又有經濟需要而年齡又未必到嗰啲人咧？ 其实最主要考虑都是资源个有限度嗰个分配。咁另外就是即係我哋喺呢个计划里面一开宗明义去睇嗰个角度呢，就真係唔係淨係讲緊话 去派手機俾乜嘢人， okay. 而係調翻轉頭去睇嗰、那個我哋目標嗰個受惠人士，究竟佢哋喺長遠嚟講點樣樣可以同個數碼世界去接軌？咁、當然我哋會明白嘅過程當中，譬如我哋都收到唔少嘅查詢，係講緊另外一啲嘅群組，譬如家姐咁樣樣。咁我哋都比對過一啲可以受惠，即係相對上嚟講，可能受惠人士嗰個數字咧，咁到最後得出嗰個結論，其實好似頭先咁講，都係見到咧長者65歲以上，咁經濟有困難嘅，佢哋嗰個需求咧會係即係我哋認為係比較大，同埋係更加優先。 OK， 咁另外亦都係即係調翻轉頭去諗啦，長者佢哋去學習一啲新嘅科技。香港長者其實是很醒目的，咁都即係會快學到嘅，但係其實咧喺個過程當中咧，確實係需要比較多嘅支援。於是乎喺今次個計劃嗰個設計裏面咧，我哋都特別係請我哋呢12間嘅社福機構嘅同事啦，咁同埋咧亦都係透過呢4間嘅流動通訊網絡商佢哋嘅即係一啲支援咧。去為啲長者去提供嗰個教學班嘅，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當中一個我哋認為重要嘅點嚟。 好啊，唔該曬梁淑儀，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淑儀就係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括弧基金主導項目嘅。另外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今次呢一個計劃嘅香港仔香港仔方會社會服務安老服務部服務總監梁碧田，早晨。早晨，梁碧田。 早晨， 梁碧田，你哋今次就系其中一个嘅机构同马会有合作啦，会系派呢一个嘅智能电话嘅系咪？ 系， 讲下你哋点睇今次计划先？帮到边一类长者，同埋系咪都收晒啲手机，即系准备去派噶啦，蓄势待发噶啦都？ 系，我哋其实就蓄势待发噶啦，咁我哋就系为到65岁。或以上綜援嘅長者，本身佢唔係住喺一個嘅安老院舍啦，同埋係佢本身冇智能手機嘅，咁佢就即係透過社工嘅轉介啦，咁然後咧就嚟到做申請，咁我哋核實咗之後咧，就會係發出個手機，咁而家咧我哋都有一定手機嘅數量喺我哋嘅中心嗰度，咁就亦都當我哋發手機嘅時候咧，會再加埋個老人家使用，同埋個安心出行已經係即係啟動咗噶啦，咁以及咧就。唔單止係發手機嗰刻會有個諮詢啦，另外一方面咧，其後我就會緊接有一啲嘅免費嘅繼續嘅諮詢服務同埋一啲活動啊，咁啊令到個老人家咧，當佢攞住個手機嘅時候，有啲咩唔識嘅時候，可以即時嘅支援，以及咧就同佢重温一下點樣去用個手機嘅程式，希望佢同嗰個社會咧係資訊有個接軌啊，活出一個優質嘅生活咁樣。 頭先你話有一定數量嘅手機啦，係咪即係有冇話大概已經攞咗幾多部啊？同埋我想知呢手機同我哋平時用開嗰啲手機有冇啲咩唔同，有啲咩特別功能，定係都係一般嘅手機嚟嘅？係點樣？ 係我哋就會分批咁樣去即係透過呢個手機供應商咧，就會俾我哋啦。咁而家大概我哋就一般我哋手機嗰個功能都會有嘅。另外仲有一個閃卡啦、SIM 卡啦。咁個 SIM 卡咧就係有一年嘅即係數據嗰個嘅服務，咁讓長者咧係即係可以即係啟動去運用啦。咁同埋亦都會教老人家咧係譬如醫管局啊一啲嘅 Apps 嘅運用啊，點樣係去即係搜尋天氣嘅網絡啊、資訊啊、交通路線啊等等。咁變咗佢可以透過呢個手機各方面嘅程式。去掌握最新嗰個社區嘅資訊，然後鼓勵到佢咧有個信心同埋有個動機，係用呢個資訊咧係融入個社區，活出一個精彩嘅生活嘅。 嗱，而家啲長者有冇啲已經主動接觸你哋機構，話想即係參與呢個計劃，想拎一啲嘅智能手機去用啦？定係你哋都係主要都係即係你哋跟開嗰啲嘅個案去揾翻嗰啲長者有冇需要去問，係邊類型多啲嘅咧？長者主動問定係你哋主動接觸長者多啲嘅？ 我哋咧，琴日當馬會一公布嘅時候咧，其實都有服務使用者咧上嚟就係做一個申請啦，亦都有電話嘅查詢啦。咁、那個對象其實有兩類嘅，咁第一類咧就係本身我哋方會嘅老人中心咧都有為一啲綜援嘅長者提供服務，咁我哋都會即係通知啦、聯繫，睇下即係佢哋首先先關心佢哋有冇嗰個嘅。都唔都用安心出行啦，從而知道佢有冇個智能手機啦。咁如果係嘅，佢哋冇嘅，我哋就會介紹 即係呢個服務，咁就鼓勵佢嚟中心做登記。咁第二方面咧，就如果社區上邊係頭先我所講嘅嗰個對象，合資格嘅對象咧，佢都可以上到嚟咧中心，或者去指定嘅參與機構嘅長者地區中心或者鄰舍中心咧，係進行一個申請，佢哋就會轉介咧呢啲嘅服務咧嘅申請人咧就俾我哋，咁我哋就即係約佢哋咧面見噶啦。 咁你哋去面見嘅時候，成個過程啦，即係整體嚟講，成個審批其實要幾耐噶？會唔會長者都要行幾轉咁樣噶？可能 嗱，我哋咧希望就係一個即係長者友善、用家友善嘅方法。咁咧，我哋會喺電話當中咧，無論個轉介表格或者佢上到嚟嘅時候咧，一啲基本嘅資料佢攞咗，亦都會咧喺電話當中提佢邊日嚟嘅時候咧，要帶啲咩嘅文件，提佢帶齊啦。咁然之後咧上到嚟，我哋即係核實啦，咁啊會同佢傾下偈啦。咁然之後咧就佢係合適嘅話，咁當其時即係就會發一個換領信。如果現場有手機嘅話咧，我哋就會即刻就會發出。但如果係當其時個手機嘅量未有住嘅，咁我哋就會請佢就兩個禮拜內咧就會有個手機去攞到噶啦。咁我哋就希望盡量係個過程當中咧係佢方便快捷，同埋喺當佢哋攞完手機嘅時候，或者做完個申請手續咧。我哋亦都會介紹一下個社區資源啊、計劃嘅理念。 明白嗱，梁美婷，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啊，八點半之後再揾你傾多一陣，好嘛？ 好啊， 好，轉頭揾你再傾。好，梁美婷就係香港仔方會社會服務安老服務部服務總監嚟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葵芳邨葵正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一名女住客死亡，暂时未知起火原因。火警发生在凌晨四点几，葵正楼二十几楼一个单位起火，冒出浓烟，消防到场救熄，单位内有一名女子死亡。警方正调查一宗贩毒案，检获市值大约8500万元的怀疑冰毒，拘捕两人。警方前日晚上在元朗马田博村一间村屋附近截查一名可疑男子，其后搜查一间村屋，在屋内检获大约104公斤怀疑冰毒，一名男子同屋内一名女子涉嫌贩毒被捕。美国纽约市长当选人亚当斯宣布，由于新冠疫情，将推迟原定明年1月1日举行的就职礼。亚当斯的任期由元旦日开始，就職禮原定當晚舉行。他發表聲明說，紐約市明顯面臨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這個強大對手，在諮詢公共衛生專家之後決定推遲就職禮。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與德國總理索爾茨和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討論烏克蘭局勢。普京呼籲就俄方提出的安全保障要求舉行認真談判，他又提到能否按諾曼第四方模式就烏克蘭問題舉行新的峰會，視乎烏克蘭當局能否採取具體步驟落實明斯克協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基輔對記者表示，烏克蘭準備好與莫斯科以任何形式會面，並準備好落實已經同意的事。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8,540点，系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01，日元14.1，瑞士法郎0.923，加元1.292，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47美元，卖出1,790.35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天水围嘅天影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咧仍然不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吸毒会令你神志不清，吸毒会令你恨错难返，吸毒会令你抱憾终生。远离毒品可以令你身心健康，拥抱幸福人生。想知道毒品的祸害，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一起向毒品说不。 一班卡通人物在普天同庆的圣诞节搞搞震啊！ 港台电视三十一，圣诞一百分。12月22至27号，每日下午五点，得意动画陪你过圣诞。 有人瞒住妈妈偷偷出海玩风帆，又有只怪魔四出去食小朋友的头发，仲竟然谂住捉走圣诞老人。 圣诞一百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12月22日，政府考虑扩展疫苗气泡。政府雇员二月中起进入政府大楼需出示接种证明。 马会为两万名合资格长者提供支援安心出行智能手机。 新增八宗 Omicron 个案，指定酒店加强感染控制。 普京分别与马克龙及索尔茨讨论乌克兰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6，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跟大家讲到马会，昨天就宣布在慈善信托基金拨钱出来，联同十几间的社福机构和四间的本地流动通讯网络商，就是派20,000部的手机给一些基层长者，就是有一些条件的，除了讲到是年龄上面年满65岁，经济上面也有一些门槛，譬如说是正领取综援，不是住在安老院舍，也都是没有拥有这个智能手機等等的條件。剛才跟一位嘉賓在一路傾緊，就是香港仔方會社會服務安老服務部服務總監梁碧田，繼續跟你傾下。早晨。 早晨 梁碧田，剛才就講了一點都有一些審批的過程的。我聽你講就最快啦，即是如果有些手機齊曬，即是見完面見完之後呢，都可以最快即刻俾到部手機個長者的。這個有咁嘅情況啦。咁另外我又想知道呢，即係我見都有啲條件，剛才都提到，即係除咗年齡之外呢，有一個條件就係未擁有智能手機。咁其實你哋譬如前線社工嘅話，機構點樣可以好精確咁判斷到嗰個長者係咪真係冇擁有手機，定係都係純粹係即係信任嘅呢？咁 我哋第一就係嗰個申請人呢，佢會自己一個嘅申報啦，通知返我哋，咁我哋就即係信任佢嗰個提供嘅資料。咁另外有一啲，如果係我哋本身有嘅服務對象呢，其實我哋都會對佢一個基本嘅了解嘅。咁我哋一個信任嘅制度，我哋都係要處理個審批囉。 今次頭先條件都講到，除咗年齡之外呢，都講到話係正領取綜援啦。點睇呢一個嘅範圍呢？因為有啲講法就話其實唔一定係長者，根本你可能有啲人有經濟需要，亦都要頭先講到啦，去食肆等等都要係用到安心出行嘅。咁反而就長者就可以豁免，又唔使用到安心出行啦，可以用寫紙嘅方式啦。咁今次計劃係咪可能都未必 直接幫到一啲有最需要嘅人咧？尤其是要用到安心出行嘅呢一班人。 係嗱，這個計劃咧，其實資源係有限嘅。第一，我哋要了解明白。咁第二咧，其實呢個計劃背後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情況，透過呢一個嘅 smartphone 嗰個嘅送贈，同埋有一年嘅數據咧。是俾一啲即係65歲以上嘅中年長者咧，我哋就睇到真係的而且確呢班嘅老人家咧，佢本身喺呢方面嗰個資源貧乏，而喺個數碼化嗰個社會底下咧，長者喺呢方面有一個手一個智能嘅手機咧，係可以令到佢嘅生活更加精彩。 Okay. 舉個例子，喺透過呢個手機入邊，佢可以搜尋到天氣嘅信息，喺社區嘅資源，喺醫管局一啲嘅醫療嘅預約。咁我哋喺資源嘅緊絕底下咧，其實我哋一個。創新一個計劃咧，我哋就選一個長者嘅時候咧，係希望透過呢樣嘢，佢係同嗰個社會接軌，享有一個優質嘅生活。另外一方面就佢逐步咧就會係對於一個嘅數碼化嗰個嘅知識嗰個嘅學習咧，會產生嘅動機。到佢往後其他生活方面咧，佢都有個信心係去即係學習個新知識啊，去融入個社會啊咁樣。 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咧，各位觀眾聽眾點睇今次呢個計劃呢？就係、是、馬會係有唔同嘅條件咧，就向一啲合資格嘅基層長者咧係免費派呢個嘅手機嘅。會唔會你自己都係合資格咧？會唔會又去想嘗試係申請呢個計劃咧？係希望可以得到一部智能手機咧，喺自己冇手機嘅情況之下，歡迎打嚟187231 嘅。繼續同梁碧田傾啊。咁我都想知道啦，你哋做開機構嚟講，係咪都接觸開一啲長者？是了解到他们尤其是月初开始在不同的地方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包括一些表列处所食肆等等。在这段时间一些长者没有手机的时候，他们的状况是怎样的呢？是不是都了解到一些老人家的需要？ 在这里其实我们日常接触很多的长者方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触他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家，有跟我们谈很感人的，就是他因为没有这个智能手机，影响了他进出一些即需要安心出行嗰個嘅處所咧，嗰、那個嘅情況嘅，咁於是有時啲人傳用寫紙仔啊各樣嘢啦，咁本身佢又唔係好識字嘅時候咧，佢就要揾在場嘅人士幫手啦，咁影響咗咧佢買餸啊、飲茶啊、行街啊咁。咁呢個計劃咧，正正就係為到呢一批嘅長者咧，係可以提供一個及時雨，令到佢哋咧係既係有一個智能手機，第二方面好重要嘅，就透過志願機構。嘅服務除咗職場教授之外咧，我哋緊接住嘅，當佢攞手機，其後有啲咩唔清楚，佢可以隨時有個諮詢。另外，亦都有啲免費咧嘅活動，等佢可以掌握點樣用呢個手機，繼而就係有個信心去用個手機去搜尋一啲嘅社區資源啦，跟住就會係融入個社會，令到佢嘅生活咧可以更加多姿多彩。咁呢個就即係我哋睇到就長者因為冇個智能手機嘅時候咧，同埋佢唔識用呢啲程式咧，係影響咗佢嗰個嘅。生活啊，各方面咁仲有呢個智能手機咧，佢又即係以往就好多時候啲後生嘅又要翻工揾食啦，咁佢即係好多時候電話同佢啲仔女啊、孫啊溝通，有咗部智能手機咧，攞咗手機嘅老人家同我講：好咯，我可以視像同個新抱、同個孫、同個仔見面，佢哋又唔使頻頻撲撲咁走過嚟，咁我哋可以同佢有個聯繫，同朋友有個聯繫，咁呢啲都係佢哋話到俾我哋聽。呢、这個計劃對佢嘅幫助， 即係同翻個社區，同翻屋企人有更加多聯繫，因為有一個智能電話喺度。係頭先你都提到啦，即係可能有啲老人家未必識得用智能電話，你哋都有啲活動會教佢哋用。但我就想知啦，今次呢一批電話其實會唔會都比較難用嘅咧？其實係咩型號？會唔會可能都涉及幾個型號？自己啲員工要學都可能要一段時間，再要教翻長者，會唔會又更加困難咧？咁？你了解到都係點樣㗎？係 嗱，個計劃咧其實都好完備嘅，因為咧供應商嗰邊咧係其實會係去到提供支援啦，會教我哋嘅同事同埋我哋嘅義工咧係點樣用嗱。我哋聽日咧朝頭早就有呢一個嘅 training 啦。咁呢種我哋同事就係可以即係第一時間學識咗之後咧就教個老人家啦。咁但係我哋亦都希望訓練其他嘅長者，因為大家同聲同氣啊嘛，大家都係朋輩老人家，佢學識咗簡單嘅操作程式。佢就喺度當值，咁老人家拎住手機嚟問嘅時候，佢就即係可以隨時就可以解答，咁佢就放下咗嗰種即係唔識問啊、唔好意思啊個感覺。 即係都係啲長者義工幫手嘅就。 我有義工，亦都有職員。咁同埋過程當中，供應商、電信供應商咧，亦都會嚟到中心咧，係去教我哋嘅從事點樣使用。咁我哋即係亦都會招募啲義工咧，係即係接受有關嘅訓練啊。咁我哋希望呢樣嘢咧，就係、是、令到即係、就是、有長者義工、有職員係可以教到我哋嘅老人家，令到佢覺得拎住部手機嚟問咧唔緊要嘅，因為我哋係好落座，好願意去解答咁樣。 OK， 好啊，唔该晒梁碧田，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好，好，拜拜。梁碧田咧就系香港仔方会社会服务安老服务部服务总监嚟嘅，咁啊有黄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 系早晨，黄女士， 系啊，我妈妈同爸爸都已经八十几岁，亦都系住喺香港仔嘅，咁个情况其实系好可悲，我想讲现实嘅情况系，老人家知道要安心出行才可以出去喝茶，这个是他们每天的基本权利，但是政府说一定要用安心出行数之后呢，他们不可以再写纸底，他们已经太老，其中一个还有初期的老人痴呆症， 即你意思他们不可以写纸，就是因为写纸对他们有困难，是 没错、 嗯、 即他们眼睛已经是做过两次白内障手术，根本上已经是做埋激光，那个视力的程度是等于可以足够令他们漫步地揸住拐杖去用一个很低廉的价钱去过一支有限度的优质生活。我讲的是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是去照顾一个另外一个有老人痴呆症行动不是太方便但是不需要坐轮椅的老人家。去喝茶是一个很低限度的消费。 现 在他亦是唯一可以出街去见下这个世界的方法。 嗯、这段时间即是刚才说写纸对他们有困难，他们是不是都应该是用不到安心出行？ 当然了，连我想连怎么用部机和部机他不嬲只是可以用我们打电话给他，他连按听他都不懂按。 咁點樣溝通？通常打屋企電話咯，變咗係咪咧？ 屋企電話亦都冇咗，因為佢經濟完全已經唔許可去擁有屋企電話。 咁你哋通常點樣溝通嘅保持？ 講得好難聽，因為我哋家庭比較大，牽涉接觸比較多。咁疫情期間，其實好多家庭都成家失曬業。我哋其實好想去探佢，但係亦都幫唔到點樣。見到佢哋。好想改善佢嘅生活，但系自己屋企都成，即系都唔系咁容许可以攞到一啲多余嘅钱出嚟帮佢。好想买个好平嘅手机，俾佢装个安心出行，揾一个荧幕比较大，可以去到尽量教到佢去同呢个社会连接，但系真系无能为力。 整体点睇今次计划咧？话俾一啲有需要嘅长者合资格嘅可以攞到个手机，会唔会都帮到你爸爸妈妈咧？ 其实我想讲系可以帮到，但系奈何我爸爸妈妈未去到攞公援呢个门槛。 嗯，呢、這个位置你觉得系咪都应该要放宽？因为未攞综援仍然可能有经济需要，系咪咁嘅意思？ 而且我想讲呢一个铺嘅人系非常之大， 嗯， 同埋呢一个先系最需要幫助的人，他們的仔女其實在說要裝安心出行那兩個星期，在網上已經不停在找一些很便宜的二手機、最便宜的二手機我其實一直在上網幫他找，最便宜起碼都要成700元、800元，但是我說的就算我有經濟能力去幫他買了這個二手機回來，我爸爸媽媽那麼老，隻眼那麼模糊，根本就沒有能力可以開著到部機按熄個 APP，就算我帮他 download 所有东西，他都不懂用啊。 明白，所以 你期望怎样可以最帮到你父母的状况呢？其实 我只是想说，如果唯一可以令到他们生活舒坦一点，而也都不会带来所有他的仔女有一些遗憾的话，麻烦政府可不可以实施这个安心出行的时候，可不可以安排所有揸这个老人卡的长者都有这个权利去登记，告诉政府听这一群人他们既没有手机也不懂得用手机，也都没有钱买手机，但是他们是需要用安心出行才可以去酒楼喝茶。 OK， 好啊，麻烦黄女士，多谢你讲到爸爸妈妈的情况，有经济需要但就似乎不合 今次呢個攞手機嘅資格嘅。咁另外咧，有關於今次呢個馬會嘅計劃啦，攞手機呢一個嘅計劃嘅詳情內容啊，或者一啲查詢咧，如果有啲疑問都可以打翻去咧314-22415 314-22415呢一個嘅查詢熱線嘅。咁仲有林先生喺電話旁邊，早晨。 啊，唔該。 係，請講。 我姓林啊，係。 係。 喂。 係，聽到聽到，請講。係。林生係咪啊？請講。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请讲系。 我申请电话咯。喂 喂，你系想打嚟对于呢个计划有啲睇法系嘛？攞呢一个马会呢一个免费嘅移民嘅电话， 而家我要用紧嗰啲旧机嚟嘅，嗰啲上网唔得噶，乜亦都唔得噶。 嗯，即系唔系智能手机啦咁，你谂住今次去申请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嗯。本身你是有攞综援系咪啊？都 系啊系啊，我有攞综援噶。 谂住几时去拎啊？或者定系已经问咗附近啲社工啊？有咩办法去拎噶啦？ 唔系，我而家就问你点样攞得到我喺天水围住嘅。 嗱，请详情嚟讲咧，都可以打翻去咧314-22415嘅。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其实咧系会有一啲社工咧，会系长者可以去到咧住嘅地区嘅长者中心咧，接受社工嘅初步评估。咁社工咧会核实个资格之后咧，就会有转介同埋审批。头先就根据机构所讲咧，审批可能最快啦，又有货嘅话咧，都可以即刻咧系俾到部手机嘅咁样。咁啊，继续咧系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嘅咁。又请呢位嘉宾。跟我哋讲下，佢咧都接触咧应该社区唔少嘅基层长者，尤其是呢段时间开始咧喺去唔同嘅地方啦，包括一啲食肆等等咧，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嘅时候。电话旁边咧就有荃湾区议会主席陈远森，早晨。 早晨。 好，早晨，陈远森，讲下点睇今次马会呢一个计划先，即系长者数码支援计划20,000部手机，咁啊，包括即系等啲长者更加方便用到安心出行呢一个嘅程式啦，喺一啲智能电话度。你自己点睇呢个计划先？首先， 其实系好嘅，即系有一啲即系智能电话俾咗我哋嘅市民，包括长者在内，但系即系我就睇到系唔足够咯，因为其实需要系呢、這个。智能電話嘅長者好多，即係喺早前已經好多街坊問我哋啦，咁而琴日就特別多，就一朝頭早我哋辦事處嘅辦公已經有好多長者門口啊，喺打電話問我係點樣申請啊，有咩資格啊咁樣，咁而當我即係知道嗰、那個大致個門檻咧，同佢哋講咗之後咧，好多長者都非常之失望，因為佢要求係即係65歲啦，又攞緊係綜援，咁好好多長者咧，就其實佢哋而家即係可能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咁就冇攞綜援嘅。但佢哋都好多係獨居，同埋經濟好困難。咁我哋問佢：咁點解你唔攞長者生活津貼啊？咁可能因為佢哋有幾萬蚊嘅積蓄啦。有部分嘅長者就因為佢哋個人嘅尊嚴，佢寧願係攞長者生活津貼，都唔攞綜援。咁呢班人就個數相當大嘅。咁佢哋又覺得點解唔包括佢哋在內？ 其实系咪有几多或者呢段时间有几多长者系问话系咪可以有免费手机攞啊？咁有多唔多嘅咧？同埋据你所知，即系有几多系头先你讲呢一批啊？佢哋系唔合资格攞综援，但系仍然有经济需要嘅。对于佢哋嚟讲，而家好多地方都用到安心出行啦，佢哋成个生活上面嘅影响有几大咧？ 及第有10多个揾过我啦，咁应该有70-80%啦，即系有都系唔合资格嘅，因为佢哋就系攞紧呢个长者生活津贴，或者佢哋自己即系任何政府嘅钱都冇攞，亦都有啲系伤残嘅，即系长者佢哋唔够65岁攞紧伤残津贴。咁特别我提嗰个伤残嗰个长者咧，就去因为即系自己嗰、那个即系伤残问题咧，就已经冇去食肆好耐噶啦。咁其他长者都系好多长者咧，就因为自从餐厅要用安心出行咧，已经系冇去食肆要叫外卖啊。咁最近甚至到系街市都要安心出行咧，佢哋连间唔中去街买餸都冇啊。咁经常都系买外卖或者透过朋友系买啲俾佢。佢哋嘅社交生活同以前嚟讲已经差好远，已经系冇出街啲话，我净系屋企啊，最多落公园行下，咁就翻去就同以前经常饮茶啊，同啲朋友去倾偈，嗰啲社交生活已经冇晒噶啦。 買外賣對佢哋嚟講會唔會經濟負擔更加大咧？比起自己，即係佢可以去街市嘛，以前，但你話而家少咗去街市，可能買外賣咁，會唔會仲負擔大咗咧？又 佢哋我可能有啲就買一餐外賣就分幾日食啦，即係可能煮啲白飯又再即係啲餸會隔日咯，甚至到有啲係買啲罐頭去食咯。其實我唔知道政府睇唔睇到而家我哋好多街坊市民咧，因為呢個政策即係做得唔好，而影響到佢哋咧嗰個生活質素差到緊要啊！我哋睇到一啲長者一段時間唔見去，即係睇到潮水咗好多。我都好耐冇出街啦，都冇係同啲朋友見面啊。咁我自己睇到即係今次係嗌即係個智能電話咧，佢哋又攞唔到咧，更加令到佢哋好失望啦。 同啲朋友都見面少咗，即係譬如去公園嗰啲都呢一啲即係正常嚟講都唔需要再用到安心出行啊，唔一定智能電話噶嘛呢類。 少咗嘅，因為佢哋自己可能平時咧就飲茶會有傾有講啦，咁就會好開心啦，同埋即係三五知己會約埋一齊傾。咁而家你叫大家去公園坐，有啲亦都未必係咁習慣喺公園個環境啦。咁仲有個頭先講嗰個傷殘人士個個案咧。有同事又患咗有 cancer 嘅，咁佢又64岁，佢话俾我听，全年11月，屋企人话俾我听，全年11月先至系够，即系65岁，同埋佢亦都暂时都未攞综援，咁佢咧就个案咧就系经常要复诊，咁啊复诊前咧一定要屋企食饱饭先出去，因为喺街佢就入唔到餐厅，佢都唔愿意填纸仔啊。因為佢咧就都驚電子仔啲人問佢嘢聽得唔清楚咧，就會即係好尷尬啊！咁變咗咧就，如果假如嗰日復診要時間長咧，佢就要餓住肚皮咧，等到翻屋企先能夠係再食飯。咁我覺得即係其實香港社會好多好多呢啲嘅個案咧，就政府究竟睇唔睇到、聽唔聽到咧？點解仲要咁多關卡先能夠係俾到一啲人電話佢哋啊？仲要係透過一啲其他機構去發放，我唔知道，即係啲資源會唔會真係用多啲喺我哋一啲有需要人士，同埋甚至到係一啲無家者，我哋都睇到好多佢哋都係好需要呢個係智能電話嘅。 嗯，所以整體頭先講到咧，就算有豁免，都可能有唔同嘅難處，未必可以填到紙仔啦。今次可以有一個即係免費派手機嘅計劃，亦都有一啲條件嘅。你覺得可以點樣放寬或者再改咧？如果更加做得好嘅話， 我覺得政府應該係所有。有需嘅市民，我哋就應該要派俾佢哋，就應該太過繁複一啲審批，因為我都接觸嗰啲長者，佢哋攞緊綜援嘅，佢話我有智能手機，我唔會去攞嘅，俾啲機會有需要嘅人啦。我哋都知道嗰、那個資源咁有限，咁其實好多我哋長者，即係如果佢哋有或者其他市民去有，佢唔會專登去即係呃部手機。即係自己用嘅，咁政府點解唔大方啲？即係自己係用一啲錢，即係去幫所有有需要嘅人士去有個智能手機同埋有個上網嘅服務俾你咧。 OK， 好啊，唔該曬陳婉心，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婉心就係荃灣區議會主席嚟嘅，咁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喎。有吳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我而家申報我係65歲，我用緊智能手機嘅。咁我咧就已經用咗5年噶，因為我從來冇買智能手機，因為啲後生咧換機咧就掉啲舊機俾我哋。咁我想問一下，香港啲人個櫃桶裏面有冇幾多隻舊手機？點解你哋唔去徵集舊手機還循環再用？ 即係你覺得民間自己可以自發去俾一啲冇手機嘅人？ 其實你揾啲機構去徵集，然後揾啲技術人員即係啱老人家用嗰啲先留低。咁技術支援啦，當然有，因為舊手機始終係要有睇過，係咪可以長期用咧？我一部手機舊手機，我可以用2-3年，咁佢哋換機，我又有手機用。仲有點解你要唔諗下？再唔得，有啲老人家真係唔識用手機啊！佢哋啲手指咧會將啲手機咧撥到亂曬龍噶，用八達通卡，到時佢八達通卡咧，橫掂而家上咗年紀，會用嗰隻有即係落油卡嗰隻咧，佢有名啊，有相嘅。咁啊，拍卡你用嗰個系統，因為年紀大咧，你用唔到智能手機啊。因為我阿媽，我俾咗個智能手機，佢都唔識用。 系咯， 明啊，即系可能喺用智能手机咧，就算有啊智能手机，俾长者嚟讲，对佢哋嚟讲喺学习或者使用上面都可能有一啲嘅困难嘅。咁啊，吴女士头先提出啦，系咪可以用八达通卡呢一类咧？咁好啊，呢个就系佢嘅意见嚟嘅。另外仲有陈太打上嚟，早晨。 系陈太打上嚟，同头先位女士讲嘅差唔多啦。 系 我亲眼见到人哋唔系冇能力买手机啊，就算有能力买手机都教唔到个老公去做啊，因为佢只手指真系唔听使啊。同埋仲有留意咧，而家天气冻咧，老人家手指冻咧，对嗰个屏幕嘅接触咧系唔灵，个灵度系低嘅。 嗯， 要揿好多下可能先感应到。咁另外有一个问题就系话，老人家系有认知障碍，去到某一个年纪，而家唔好话65岁啦，再低层次啲年龄嘅人都有机会学习唔到嘅。 嗯， 即系其实你要明白，你而家打嗰个电话唔系你喺屋企咁拨个管或者有粒纸系俾佢揿得到啊。而你是一个屏幕式的接触呢，不是个个可以做到，啲手指唔听使，隻手一阵阵疼咁都接唔到嗰个位，咁你叫佢点啊，去开嗰个智能手机，你好有心机教佢都好。佢学完之后，其实你如果自己本身屋企有老人家，你就会知道你讲完啲嘢系冇用嘅，都系水过鸭背。你咁囉，政府一个人长期跟住佢囉。每一个有能力唔得嘅长者，咪送一个工人俾佢哋囉。咁就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啦。 嗯， 即係你其實手機唔係一個硬件，有人可以捐到 ，OK？ 啊，頭先嗰位女士好好用二手啊，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嘅重點就係話，你嗰個人個能力係去唔到呢個位置，去唔到呢位置。点解唔将个关卡放松啲 咧 ？OK， 好啊，唔该晒陈太啊，都系讲到即系老人家可能喺用手机方面咧，未必学咗就即刻即系学到即刻用得咁顺利啦。咁啊，呢个佢哋嘅睇法嚟嘅，有关呢一个马会呢一个派手机嘅计划20000个，你点睇？18423111。 本星期起，过万个海外归港人士将会陆续检疫期满进入社区。有外國專家警告，應該慎防同時感染 Omicron 同 Delta 變種病毒，否則或者會釀成新的超級變種病毒。本地專家就認為，機組人員染上新混合病毒的機率較高，需要小心提防。《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新冠超級變種病毒 Omicron 肆虐全球，當前已經有至少95個國家和地區出現蹤影。世界衛生組織說， Omicron 變種的傳播速度快過 Delta， 建議民眾取消聖誕和新年期間的活動，強調取消活動總比失去生命來得好。世界衛生組織首席科學家指出，有關 Omicron 比其他變種溫和的說法言之過早，感染 Omicron 的重症病患仍然是可能多到令医疗体系不堪负荷。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消息说居屋业主入住2年到5年后在居二市场出售单位给白居易或者绿表买家的情况近两年明显增加。今年头9个月录得133宗成交，较2019年全年3宗，增加超过43倍。消息说，为防短期投机和维持居二市场合理流转，政府建议收紧明年推售居屋屋苑的转售限制，包括规限业主需要住满5年才准在居二市场转售，较现行2年长，而业主补价之后在公开市场放售单位的年期限制，当局建议由10年延长到15年。明报报道。 成报报道，政府公布11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8%，比起10月的相应升幅，即是1.7%稍高，主要是由于电力费用和新鲜蔬菜的价格升幅扩大，以及资讯及通讯服务费用跌幅收窄所致。政府表示，展望将来，鉴于进口价格显著上升和经济持续复苏，通胀压力预料将会进一步增加。但由于本地成本压力仍然有限，而短期之内基本通胀应该会大致维持受控。星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继五眼联盟发表联合声明批评香港立法会选举，美国国务院昨日根据美国国内的香港自治法，再次点名制裁5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港澳办、中联办和特区政府昨日强烈反驳五眼联盟的声明，指坚决反对该5个国家作出罔顾事实、毫无理据的指控，企图抹黑香港成功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驳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驻港机构负责人实施制裁，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决定依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进行对等反制。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港府宣布扩大疫苗气泡，明年将会要求政府雇员在进入政府大楼的时候需要出示新冠疫苗的针卡，相信是为稍后全面推行疫苗护照铺路。社论说，推行疫苗护照谷针是大势所趋，要顺利落实相关的配套措施，需要做得到位，尽量透过优化技术来加快核实程序，让市民感到便捷，愿意配合执行。星岛日报社论。 成报社论，百物腾贵加上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政府发言人表示，通胀压力预料将会进一步增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会继续密切留意情况，在有需要的时候为受影响的企业和市民提供支持，缓减压力，并且会着力巩固和推动本港经济的持续复苏。社论说，期望政府不妨提出更实质的说法，给予市民信心。成报社论。 明报社评讲到，新一届立法会去政党主导，未来行政立法关系不会再好像以前一样剑拔弩张，但是两者的互动情况仍然要拭目以待。社评说，实现良政善治最终仍然是要取决于问责班子的实力和能量，以及公务员队伍的执行力。特区政府必须提升管治质素，施政要目标为本，衡工量值，加强问责。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话，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第一次立法会选举圆满举行，美国和西方外部势力和他们在香港的代理人长期将民主当作乱港压华的工具，连日来又对香港新选举制度和立法会的选举指手画脚，肆意抹黑攻击。社评指，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为了香港的民主发展，而是阻挠香港发展符合自己实际的民主。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咧就车多啲，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在星河名居。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非常繁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不要将无形的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的音量，练习的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在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2021年12月22日，政府考虑扩展疫苗气泡，政府雇员二月中起进入政府大楼需出示接种证明。 马会为两万名合资格长者提供支援安心出行智能手机。 新增八宗 Omicron 个案，指定酒店加强感染控制。 普京分别与马克龙及索尔茨讨论乌克兰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 Omicron 的个案，昨日卫生防护中心就是公布确诊八宗的个案是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株。累计来讲，去到昨日就在香港有27宗 Omicron 个案。中心也都宣布，如果是涉及 Omicron 个案而又曾经入住的检疫酒店，由涉事的患者离开酒店起计7日，相邻即隔离同埋对面嘅房间嘅住客咧，系需要每日检测嘅。咁同时段相邻同埋对面房嘅住客咧，如果系 完成了檢疫的話，就要在社區接受額外的檢測，並且建議避免聚會，以及完成7日的額外的監測期。另外也提到有些關於政府雇員的安排，見到就話在今個月28號起，如果是未打針的政府雇員要由每七日接受一次的檢測啦，加密到3日是做一次的。另外如果員工是未能夠提供一些醫生證明的話，是證明他是健康理由不適宜打針，是要自費在公餘時間檢測啦。另外去到明年2月中啦，在政府大樓和辦公室推行疫苗氣泡啦，除非有醫生證明書證明他健康狀況不容許啦，不允許打針的，否則所有僱員都必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的，有個這樣的安排。整體都想問一下專家怎麼看，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曾其恩醫生。剛才講到先講到就是現在去到香港已經27宗的 Omicron 個案，一日之內昨天就是確診了有8宗的。嚟緊又好快聖誕假期啦，仲有幾日啦，都相信有一啲外地嘅旅客會返嚟香港啦，點睇香港喺 Omicron 嘅風險呢？ 我諗個風險一定係增加㗎啦，咁因為環球嗰個疫情呢都充斥住即係 Omicron 嘅變種病毒株。咁嚟緊返嚟嘅旅客呢，我哋相信都若干程度都佔個比例呢都應該會多嘅。咁喺咁嘅情況下，我諗特區政府都不得不將嗰、那個外國輸入嗰個措施呢要收緊。咁包括即係可能都聽到有一啲叫熔斷機制啦，即係學單裏面如果即係過去7天有四名或以上嘅乘客係確診嘅時候呢，咁可能我哋都有若干嘅熔斷機制係嗰條航線可能要暫時取消。咁當然就係話即係譬如啲海外返嚟嘅旅客，無論你係即係屬於邊個地區人士呢，你返到去都即係返到嚟都要喺指定隔離酒店嗰度進行強制隔離檢疫。我諗最主要呢就特別係即係關注係 Omicron 呢，就因為香港大學嘅團隊佢哋發覺呢 ,Omicron 嘅確診病人呢，佢哋個上呼吸道呢支氣管嗰度呢，發覺就係佢如果感染咗頭24個鐘頭之後呢，佢嗰個病毒量係非常高嘅。佢Omicron 嘅變種病毒，佢個複製能力呢喺上呼吸道呢係比原始病毒呢係高70倍。即係當然一定係比 Delta 嗰、那個繁殖同埋嗰個複製更加快啦。咁喺咁嘅情況下，自不然咧，佢上呼吸道嗰、那個病毒嘅濃度啊、含量咧就好高咧，佢釋出俾佢周邊嘅人，即係透過一啲嘅飛沫啊、傳播啊，或者一啲短距離嘅空氣傳播。咁大家知啦，頭嗰24個鐘可能未必個病人感染咗之後咧，有任何病徵都未必察覺。咁但原來已經係可以即係俾佢身邊嘅人，咁加上而家基本上我哋入境嘅旅客佢哋所有都即係應該係接種咗疫苗嘅，咁即係會令到嗰個當事人更加未能夠察覺自己係感染咗。咁所以我諗喺種種嘅原因底下咧，我哋唔可以唔將嗰個檢疫嘅安排啊、外防輸入嘅措施去收緊。 佢而家喺檢疫酒店，我頭先都講咗，有啲嘅措施係加強咗，譬如話本身嗰、那個酒店如果住咗一個人係確診 Omicron 嘅話，喺佢離開酒店起計七日咧，佢對面啦，佢隔離嗰啲住客咧，都係要每日係接受檢測嘅。咁如果佢係嗰啲呢啲住客咧，係已經離開咗個檢疫嘅酒店咧，就喺社區做一啲額外嘅檢測。你覺得夠唔夠咧？首先七日呢個期啦，第二係有啲已經入咗社區，入咗社區先再做額外嘅檢測，又有冇一啲風險喺度咧？點睇呢一個咧？ 嗱，的而且確就永遠都係會有啲滯後嘅，因為你有個個案喺指定隔離酒店嗰度確診，你然後知道佢住邊間酒店，跟住然後追蹤翻佢同一層樓對面或者隔離嘅住客，咁係會有滯後。咁但係始終呢啲我哋講緊接觸者嗰、那個追蹤咧，其實我哋仍然係要做。咁如果佢每日都去做的話咧，就喺指定嘅社區中心去做的話咧，咁我自己覺得都即係合乎要求嘅。不過即係有冇一啲更加 完善的方法，不需要有咁多的旅客是同時間要做呢？這個反而政府要想的，包括呢就是入住的旅客在每間指定酒店呢有沒有一個人數的限制，即是譬如不要相隔得那麼近，即是房與房之間啊，咁每一層樓入住嘅人數可能要再減少啊，咁變咗咧，希望即係你嗰、那個中招嘅機會咧冇咁大啦。咁、我諗呢啲咁嘅方案咧，其實都即係希望政府可以諗，同埋就話點樣確保嗰個感染控制咧，即係喺樓層上嗰個感染控制咧，空氣轉換啊，或者抽風系統點樣可以再加強啊？同埋消毒嘅功夫咧，點樣可以做得再好啲？咁我諗呢啲全部都有助去減輕，即係喺酒店內互相交叉傳播啦。咁、我諗呢樣嘢係政府要跟住落嚟要做。 深圳頭先嗰啲雙輪啊，或者對面房嘅人，即係本身嗰個人確診，而隔離檢疫酒店房嗰啲人啦，而家就話每日要做檢測啦，叫做收緊咗啦。有冇需要其實直情留埋喺檢疫酒店留足七日咧？即係除咗話每日檢測之外。 因為呢樣嘢就你話有冇機會即係將佢會離開咗酒店之後，再有一個屬於譬如閉環式管理，然後再做咧？嗱，依個唔係唔可以，但係問題即係你都要有一個合理嘅原因咧。即係譬如你嗰層樓根本上都冇人即係係確診 Omicron 嘅，咁你變咗就又好難要求即係。一啲嘅旅客咧，係要再留多七天，咁所以我諗， 即係你知嗰本身呢個人確診之外，冇散播去其他樓層，即係同層嘅其他人，你唔係咁嘅意思啊？ 係啦，因為有陣時你唔知道佢即係你知道啲旅客佢唔係同一時段入去個酒店噶嘛，咁有啲早啲，有啲遲啲，咁有啲快啲完成嗰個隔離檢疫，咁但係有陣時就係有啲旅客可能去到第七天，然後先至。確診嘅，咁或者第十天然後先至確診嘅，咁有陣時呢啲就係我頭先講嘅時間上嗰、那個即係、分嘢咁、 另外政府都有另一個措施啦，就話喺政府大樓同埋辦公處所嘅推行嘅，就係、是下個月三號起未打疫苗嘅，咁就政府僱員要三日一檢啦。咁去到出年二月中起咧，就話政府僱員因為工作而要入到政府大樓同埋辦公處所咧，係要有出示呢個接種證明嘅。咁或者係醫生證明佢唔適宜接種啦。咁如果唔跟從咧，係會翻唔到工啦，會被視為一個無故缺勤啦。咁點睇今次呢個做法咧？從喺個政府僱員嗰度有呢個咁嘅實施。風險角度上面點睇咧？喺而家政府僱員啦，睇到數字上面咧，已經打第一劑疫苗嘅咧，有成96%嘅咁。點睇今次呢個措施咧？又 我諗政府作為即係主要嘅最大嘅僱主啦，喺香港，咁我諗佢都要有一個示範嘅作用。咁的而且確就係而家我哋睇到就係疫苗接種基本上係大勢所趨啦。即使即係而家我哋希望嗰、那個喺工作間嘅期間咧，盡量減少到有依個咁嘅即係有人感染，繼而要做流行病學追蹤。咁無可厚非嘅，咁我自己覺得。咁當然就係話，如果有部分嘅僱員佢真係未能夠即係因為健康嘅問題未能夠接種嘅時候咧，咁佢當然一定要有醫生證明。咁但問題就佢都要履行翻佢應該有嗰個責任，就係每三日一檢。如果根據翻政府嘅新聞稿，咁佢係收緊咗嘅，之前可能每七日，而家每三日。我諗最主要就係希望我哋可以及早察覺有冇相關嘅人士係感染，繼而去進行一個比較快啲嘅行動或者措施去做呢個流行病學追蹤，因為。我諗最主要有鑑於即係 Omicron 事件咧，因為佢嚟得好急、好快，同埋咧個傳播性好強。咁你一定要喺一啲制度上、措施上咧，係要去應對嘅。咁所以點解就係話，即係你喺嗰、那個檢測嗰方面，即係唔適合打針嘅人士嗰方面，係要收緊。 OK， 好啊，唔该晒曾其恩医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曾其恩咧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嚟嘅。头先讲到咧有关于政府雇员呢一个嘅新嘅公布啦，就话出年二月中起啦，政府雇员因为工作咧系入到去政府大楼同埋办公处所嗰阵咧，都要系即系有个证明啦，证明你系打针啦、打疫苗啦，或者有医生证明你系唔适宜打针嘅，咁否则嘅话咧，你可能影响到翻唔到工啦，会被视为一个无故缺勤，咁就会咧系按现行嘅纪律机制去处理嘅。咁啊，呢个有关于政府雇员嘅影响都想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就庭，早晨。 早晨啊， 早晨梁就庭。头先讲到嗰、那个新嘅公布啦，首先就系七日缩到三日啦，未打针嗰啲。另外就系二月中嗰个新嘅安排，就系、是一定要打针，除非你有医生证明系唔允许去打啦。咁点睇呢个措施咧？对于政府雇员嘅影响系点咧？ 其实嚟讲咧，政府雇员嚟讲咧，喺打针嘅问题上面咧，就其实好积极嘅，即系亦都系按照政府嗰个指引咧，即系差唔多接近九成都已经打咗噶啦。如果未打嗰啲同事嚟讲咧，多数都会系因为长期病患者啦，或者佢真系身体唔适宜去接种呢个疫苗啦，因此嚟讲咧就冇做到呢样嘢嘅。咁我哋作为工会嚟讲咧，我哋都一直都系呼吁紧咧，即系同事咧。应该系嘛去接受呢、這个即系、就是、疫苗个接种嘅，因为你始终嚟讲咧，为己为人，你都要做呢样嘢啦。因为如果你办公室里边咧一出现问题嗰阵时候咧，整个办公室咧都可能会即时停顿咗喺度啦。咁呢个系对整体个服务系有所影响。呢、這个其实工会系会支持啦，系嘛，即系一定要去接种啦。咁但系咧，你话而家嗰个情况一路一路收紧嘅话咧，由一个星期合变为三日嗰阵时候咧。咁大家去理解啦，因为嗱，未去打嘅同事一定系有原因嘅。咁亦都相对地底下嚟讲，你知道咧，一般嘅专科医生又好，即系医生、普通医生、普通科嘅医生都好啦，佢好多都唔会咧出一个证明俾你嘅，因为唔适宜去打，出个证明俾你，因为佢其实是一个责任嚟嘅。咁对于喺呢一方面嚟讲咧，即系好少医生咧都出证明话你唔适宜打，通常咧都会叫你你自己去决定啦，打唔打就系嘛，即系我哋就冇乜个专业意见俾你噶啦，除非你就好有好明显有啲病例走出嚟，你真系可能系心脏系嘛，心脏科真系有事嘅，咁可能咧你未必一定系需要去打，因为有side effect嘅问题啦。咁我哋都收到一啲孕妇咧，系嘛佢哋點解唔去接種呢？因為我為咗我 BB 着想，我唔知道佢打完之後有咩後果嘅，係嘛？咁佢唔願意去接種。咁但係如果咧，你話政府係收緊你三日嗰陣時候，大家要理解一樣嘢啦。嗱，你三日嘅話，同事如果喺辦公時間裏面咧出去做測檢嗰陣時候咧，你係唔見咗時間嘅，係嘛？你即係你政府係即係少個人做嘢啦，喺某個時段裏面，如果你越密嘅話咧。那個同事出去要做測檢的時候咧，亦都佔用嘅時間都比較多嘅，係咪？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政府一定即係做一啲配套嘅嘢咯，係嘛？你喺現有嘅資源底下，即係話喺啲政府嘅診所裏邊，可唔可以開一啲夜間診所去方便一啲同事去做一個測檢咧？ 而家通常開到幾點㗎？而家通常開到幾點？或者你哋希望開到幾點咧？ 我哋希望嗱，你其实呢啲咧开到八点已经 OK 噶啦，系嘛？即系而家你一般嚟讲放工时间都系你唔好谂住五点啦，冇可能嘅事啦。政府就即系七点钟六七点钟先可以放到工嘅，系嘛？咁喺咁嘅环境底下嚟讲，佢自己即系自行出去做一啲附近嘅诊所去做测检嘅话，咁我相信大家都唔会受到影响啦，系嘛？咁当然知啦，你如果你日间去即係去做呢个拆检嘅时候呢可能就政府可能会俾时间你上司会俾时间你但你都要有一样嘢啦出去接受接种疫苗嘅话你离开办公室出去嘅话你出咗意外嘅话你自己嘅事嚟㗎、政府人唔会上身㗎你喺呢方面。 OK, 头先你话。 工商啊。 诊所检测嗰度啦，希望可以有呢啲配套去方便啲员工啦。咁，但系讲翻话，即系如果系去到二月中啦，唔打针翻唔到工，我见到讲法系话可能视为一个无故缺勤嘅呢一个个做法，点睇有可能会遭受咩嘅处分嘅系？ 嗱，如果你系absent from duty 咧，即系话呢个旷工啦吓，咁你其实系冇嗰份工噶，可以，系咪？ 個嚴重性啊，去到呢一樣嘢㗎，因為你一個紀律處分嚟㗎嘛，紀律處分就係因應翻你缺勤係嘛，即係旷工啦，咁嗰個處分㗎啦。呢個嚟講，你真係冇得轉彎㗎，去到呢一個環節就 OK， 即係我覺得即係員工要打嘅話，佢一定係會去打的。我可以咁講啦，係咪？佢哋我相信公務員比較即係乖仔嘅一啲人嚟嘅。系嘛，即系好少话同即系因为自己健康系嘛，唔理会咁去唔打呢个接种疫苗，唔会有呢咁嘅事嘅，我觉得唔会有嘅，系嘛，一定系身体上面有问题嘅。 佢哋了解而家话即系翻工啦，二月嗰阵就去到啲政府处所、政府雇员翻工就要出示嘅针卡，系净系出示嘅啫，系咪？因为针卡我见系有个二维码噶嘛，佢系咪都要扫埋确认呢张针卡先系真系你嘅本人嘅，系咪？ 其实可以做得好啲嘅，系咪？如果你打咗针嘅话，一定有针纸嘅，系咪？有有个接种疫苗嗰个证明书俾翻你嘅。咁喺呢方面嚟讲，我觉得你每一个部门嘅人事部咧，自己可以出翻一份吓、啊、一个面簿或者一份文件俾个同事，你入闸嗰阵时候扫一扫出嚟俾吓闸口嗰啲吓保安睇，咁就可以入去啦，又唔使攞个手机出嚟又要扫一轮，系嘛？ 即 系呢方面嚟讲，即系 只要第一次知道你系有呢个记录系打针嘅，每次翻嚟啊，我系对翻嗰个人名，咁就唔需要每次都攞张针卡出嚟扫。 有啲你自己可以做一啲证明出嚟噶嘛，部门系嘛，有啲卡仔你可以做出嚟啦，我拎出嚟俾你睇睇系嘛，呢个颜色就系我已经打咗噶啦，另一个颜色就系我医生证明嘅，冇咁啊，即系等于你系冇啦，系咪？咁。即係起碼喺呢方面嚟講咧，你唔使做到嗰、那個即係喺入閘嗰陣時候有個資料喺度咯，大家亦都唔需要有衝突咯。 嗱，最後仲有一分鐘到啦，我想問啦，即係而家推行疫苗氣泡之後，政府就話都會有啲空間放寬一啲不適宜接種嘅政府僱員定期檢測嘅安排嘅，可以放寬到點咧？你預計？ 嗱，我覺得嚟講，你即係放寬唔去打就一定有問題嘅，係咪？即係如果你話收緊到三日嘅話咧，咁我其實你話一個星期你收緊到五日得唔得啊？係咪一個星期？ 嗯， 係咪？即係等俾佢星期六可以去做一個檢測啦，係咪？ 嗯， 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即係大家都方便咯。如果你三日一次嘅話，真係我哋覺得你係嚇嗰個人手嗰個問題啊，係咪？即系我希望政府真系有啲 allowance 俾同事啦，系嘛？ 好，唔该晒梁秋婷，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秋婷就系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嘅。头先讲到话系咪真系疫苗气泡之后会有空间可以放宽一啲因为健康状况唔适宜打针嘅政府雇员一啲定期检测咧？咁政府都话系研究紧有关嘅执行细节啦，包括实施日期啊、豁免安排啊等等，就话会适时咧向员工系公布详情嘅。咁头先都讲到唔同嘅情况，包括疫情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马会透过慈善信托基金拨捐2700万推出计划，向20000名基层长者派发支援安心出行的智能手机，同埋12个月免费流动通讯基本服务数据卡，并会指导他们怎样使用。马会慈善事务部主管梁淑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马会调动资源去支援联络12间社福机构，涵盖70多间长者地区中心，占全港中心网络的1/3，并透过中心前线员工审批合资格个案，令每区都有长者地区中心可以派发智能手机。昨日已经开始向第一批受惠长者派发智能手机和数据卡。葵芳村葵正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一名女住客死亡，暂时未知起火原因。火警发生在凌晨4点几，葵正楼20几楼一个单位起火，冒出浓烟，消防到场救熄，单位内有一名女子死亡。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7宗属本土病例，陕西有53宗，其中52宗在西安市发现， 廣東有兩宗都在東莞市，天津和廣西各有一宗，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新增19宗無症狀感染個案都是境外輸入。內地至今是累計100,544宗確診，4,636人死亡，94,143人康復出院。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主管克魯格警告，各國要準備好應對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感染個案大幅上升。克魯格說，世衛歐洲區域53個國家中至少38個出現 Omicron 個案，並在丹麥、葡萄牙和英國等國家成為主流病毒株。他形容另一場風暴正在來臨，未來幾個星期 Omicron 將在區內更多國家成為主流病毒株，將已經很緊張的醫療衛生系統推向崩潰邊緣。克魯格又說，歐洲89%的早期 Omicron 病例都與常見的新冠症狀有關，例如是咳嗽、喉嚨痛和發燒，大部分患者是20多至30多歲的成年人，病毒最初在社交和工作場所傳播。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朝早天氣清涼，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雨，聖誕日北風增強，下星期初天氣顯著轉冷，氣温下降至12度以下。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17点，升246点，成交金额7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0点，升41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2升9.4，美团239元升10元，阿里巴巴118.5升4.6，友邦保险77.95，冇起跌，京东集团283.8升10.2，快手81.5升2.85，比亚迪股份263.8升7.8，李宁84.15升2.5。网易156元升10.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01，日元114.1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91，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8,539点，升21点。港金现价报16,65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美元。1,789美元，卖出系1,79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系冇车龙噶，但系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铜锣湾嘅兴发街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流仙街嗰段比较车多，车龙排翻出去高士威道，近住中央图书馆。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回旋处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都系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咁用长者医疗券啦。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嘅收费，有冇用医疗券都唔应该影响收费噶。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嘅个人资料同埋要用嘅医疗券金额，记得留埋电话号码 咁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啦。记住，善用医疗券啊！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电车嘅声音陪伴住我同埋好多香港人一齐成长。 那些年，张伟记。 细个时候听到电车嘅叮叮声，就好似一个闹钟咁样提醒我翻学。依家当我朝头早听到电车嘅叮叮声嘅时候，我就知道新嘅一日又开始。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2021年12月22日。政府考虑扩展疫苗气泡，政府雇员2月中起进入政府大楼需出示接种证明。 马会为20,000名合资格长者提供支援安心出行智能手机。 新增8宗 Omicron 个案，指定酒店加强感染控制。 普京分别与马克龙及索尔茨讨论乌克兰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咧係僱員咧，如果遇到一啲無力償還償債嘅僱主啦，而係拖欠咗一啲僱員嘅工資啦、代通知金啦、遣散費啦，以及係未放年假嘅薪酬，以及係未放法定假嘅薪酬咧，係可以向破欠基金咧係申請特惠款項嘅。咁頭先講到嗰幾個涉及嘅項目啦，包括係僱主拖欠工資咧嗰個嘅特惠金咧，其實都有上限嘅，就係35,000元嘅咁。咁啊，見到咧有報道。提到咧就话啊，嚟紧可能政府都会上调呢一个嘅破欠基金呢一项欠薪嘅特惠金上限，因为话25年嚟咧都系冇调整过嘅，咁就话系首次有个调整啦。咁整体嚟讲咧又点睇咧？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嘅，有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委员林振声，早晨。 早晨，你好啊。 早晨，林振声，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咩嘢情况之后可以申请破欠基金？系咪话即系个雇主话俾唔到人工，然后个雇员就可以自己去申请，定系中间有啲咩步骤噶？ 系啊，咁佢因为政府咧就喺应该系1985年咧就设立呢个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咁就如果有一啲雇主佢系无力支付呢个工资，咁而又进行咗呢个清盘嘅程序咧。咁就可以由呢個基金呢係墊支一啲款項呢，就譬如欠薪，咁就俾返一個員工嘅。咁呢個就係嗰個破欠基金嘅運作。咁至於佢嗰個收入來源呢，就係由僱主嘅一個商業登記費嗰度嘅徵款呢，就每年呢都有啲錢呢就擺落去呢個基金，咁變咗呢就可以有啲資源呢係墊支咗一啲員工嘅欠薪囉。但係佢呢個就係即係一定要進行咗嗰、那個破產嘅程序，咁呢個基金呢先至會係啦，咁先至會支付返嗰啲欠薪啊或者遣散費即係所欠嘅，就俾返啲員工咁樣囉。 嗯，但係頭先都講到啦，啲報道話25年嚟可能首次會上調呢個破欠基金欠薪嗰個特惠金個上限。據你所知，係咪都嚟緊喺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會有呢個討論啊？同埋會上調幾多？知唔知？ 係我哋就未收到有啲議程話一定會討論呢個項目。不過我哋其實工會一路都向勞工處或者委員會咧係反映意見，話希望增加，因為依家咧其實嗰個欠薪部分咧就有個上限嘅。就係9,000元，呢個呢從90年代中期開始已經係㗎啦。咁就最多呢就可以申領4個月，咁呢就係即係話總嘅上限呢就係36,000元。但係因為9,000元以前呢可能佢真係參考嗰個工資中位數啦，即係諗住20多年前大部分員工特別係基層嗰啲都可以 cover 到，但係依家嗰個收入已經係上調咗咁多。同埋據一啲統計呢就係、是申請欠薪部分嘅員工呢，其實只有40%到嘅人係完全即係36,000元係 cover 曬佢嘅欠薪嘅，即係話有另外大部分呢都係攞唔足嘅。譬如我哋疫情期間呢，我哋工會就幫咗好多飲食業嗰啲工友去申請，咁有啲做大廚嘅 佢要申請破欠基金，其實欠薪咧都講緊6-7萬。咁就算佢申請到，其實欠薪部分都係補到36,000俾佢嘅。有一啲嘅工資咧，佢都係攞唔翻嘅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這個咁耐冇調整咧，其實就應該係盡快去上調咯。 嗯，但係講翻轉頭啊，點解成25年都冇調整過嘅咧？又 因為這個咧，其實政府咧喺2012年咧。即係大概10年前到咧，就曾經修改過呢個法例，就增加咗咧。如果啲僱員未放嘅年假或者法定假日，有啲工資公司都係冇俾到你嘅，咁如果申請呢個破欠基金咧，係可以補翻俾你嘅。咁當時政府咧通過咗呢個法例之後咧，就話一年咧實施咗一年之後啦，我哋整體再檢討下啦。咁但係咧就因為2015-16年咧有一單嘅司法複核，就係關於嗰個遣散費部分嘅特惠款項咧，就要司法複核。咁政府咧就話不如等埋呢個結果先啦。但係我哋其實亦都向政府反映過，呢個司法複核嘅結果咧，其實就冇影響嗰個破欠基金，因為破欠基金嘅盈餘有60多億，其實呢、這個對嗰個財政嘅壓力咧係唔大嘅。咁但係司法覆核過咗之後咧，政府又用另外一個理由，就係話依家傾緊取消強積金對沖，因為如果將來取消咗對沖咧，要成份遣散費支付咧，咁就可能對基金咧有一啲嘅財政壓力啦，咁又要評估，咁所以一直去到依家，即係差唔多取消強積金對沖已經有個比較清晰嘅方案啦。咁依家即係加上工會又一路推動啦，社會大眾又一路推動，政府呢一刻先至開始諗呢件事咯。 頭先你話2012年啊，講緊話加咗其他咩代通知金啊、遣散費嗰啲都可以申請破欠基金。 係啦。 但中間都即係2年到而家都係講緊9年，即係中間都10多年係冇調整過。12年之前嘅 係啊。所以我哋覺得就佢因為佢破欠基金係分四部分嘅，欠薪啦、代通知金啦、遣散費同埋嗰個未放嘅假期。咁其實除咗欠薪之外咧，我哋特別即係遣散費部分。因為遣散費部分其實你如果人工多了呢，其實你申領即是攞的數會多了嘛，所以我們都希望那個遣散費啊，或者甚至其他部分都有適當的調整。 Okay. 如果現在說欠薪那裡是上調那個的特惠金上限、有些講法就說現在入息中位數剛才說以前是9000，現在都去到差不多19000，那計算4個月計就是不是可能個特惠金上限都可能去到76000甚至80000呢、你們的看法是不是大概是這樣、如果去到這麼高的話、会不会都有机会用晒？虽然话而家60多億盈余啫，喺个破欠基金嗰度、但系即系始终多咗咁多倍嘅时候，有机会会唔会所谓用到干咗个糖啊？咁诶，点睇呢个？ 我哋就希望去到20000蚊啦，即系话去到如果成4个月就即系80000蚊，因为佢呢个其实就唔系好似最低工资咁每2年检讨一次噶嘛，即系如果今次检讨完，会唔会真系10年8年之后都未必会检讨？咁不如我哋覺得嘅應該即係進取少少，可以去到大概即係齊投數20000蚊乘4个月就去到80000蚊。咁至於嗰個基金嘅運作咧，其實依家大致上咧係每年都賺錢嘅，因為每年收嘅商業登記費咧就有3-4億，但係派出去即係啲工友申請嘅咧，其實都唔超過1億嘅。即係話呢個基金咧，其實每年都有大概2-3億。是賺回來的，所以我們覺得如果欠薪部分再提升去到20000蚊，即是差不多一倍的話呢，其實以現在那個營運呢，其實每年呢都未必會蝕錢的，即是說希望那個商業登記費現在其實每年都有3-4億啊，都是我們初步計過其實都是足夠的、 即未必會因為上調了個欠薪特惠金的上限而要影響到收商業登記費，可能會貴一點，會令到商界負擔多了，應該就不會有這個壓力 的。不會的，因為這個估計呢，希望我們覺得沒什麼爭議啦，因為除非你是上調那個商業登記費，那就可能對一些中小企僱主特別在疫情期間又有些壓力，但我們覺得這一刻就未必需要，因為每年收緊現在的商業登記費已經足夠令個基金是每年都賺錢，那你賺了這麼多錢、那有60多億，是不是應該適度都放寬一些、令到一些欠薪工友是可以拿多一些呢？ 整體嚟講，除咗話欠薪呢、這個特惠金啦，頭先提到其他，譬如代通資金啊、遣散費啊，或者未放嗰啲假嗰啲，都可以有個特惠金嘅。咁有冇需要上調呢一？呢幾個金嘅上限咧，咁同埋整體而家保險基金申請成個流程上面又順唔順利嘅咧？其實， 我哋都覺得其他部分都可以增加嘅，譬如話遣散費，即係講緊佢依家嗰個計法咧，就係50,000元就會俾足你嘅，咁啊超過咗50,000嗰筆數咧，就會計一半俾你。咁但係因為依家人工多咗啦，好多人即係工友攞嗰啲遣散費可能有10-20萬㗎嘛。咁、啊、你即係如果投50,000元，即係我哋呢個界線係咪可以再增加譬如10萬-8萬啊咁上下，係咪可以保障多啲呢？咁另外嗰個流程其實好多工友都反映，即係申請嘅時間太耐啦，即係要即係有啲由申請嗰一刻去到攞到錢都1年，甚至再超過1年。咁我哋覺得係咪仲有啲程序即係可以簡化啲或者係因為依家咧就要等啲工友去攞揾一個合資格申請法援嘅工友去進行嗰個清盤，咁完曬成個程序咧，先至可以啟動即係嗰個基金係開始發放。但係我哋覺得其實勞資審裁處判令是不是可以已经足够呢？譬如劳资审裁处的判令其实已经判了很明显那个员工是被欠薪的。那你这一刻是不是可以已经开始住那个程序，就不用说等到太迟呢这样。那等等这些简化流程，希望工友可以快点拿到那些钱。 好啊，麻烦林振星，多谢你跟你见到这里。 好，拜 拜。林振星呢就是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委员来的。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听讲有一个所谓畅销书定律，讲一本书能够成为畅销书，它必然是以生动有趣又有实例的方式同大家反复解释一个本来浅显易明的道理。詹姆斯·克里尔的畅销书《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正正做到这个效果，以不同方式和个案跟我们解释一个听起来相当有趣的词汇，原子习惯。 什么是原子习惯呢？克利尔这样说，原子习惯一词的真意就是一个微小而又容易执行的规律、行为或者惯例，但是不可思议的力量来源也都是组成复合成长系统的元素。 如果你听不明白以上比较概念化的语言，而你又对数字较敏感的话，克里尔可以换一个方式跟你说。他写到，原子习惯能够带来微小增长的总和，让每个面向都改善1%，全部加起来就会得到可观的成长。如果每天都能进步1%，持续1年，最后你会进步37倍。相反地，若是每天退步1%，持续1年，到头来你会弱化到趋近于零。 如果你对数字不敏感而又喜欢故事的话，作者可以换一个方式跟你说。美国 NBA 球队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在球员休息室里面贴住社会改革家雅各里斯讲的话，当一切努力看来似乎没用，我们会去看石像敲打石头，可能敲100下，石头上连一条裂痕都没有，但是就在101下，石头断裂为2半，然后我们就了解到，将石头劈成2半的不是最后那一下，而是先前的每一次敲击。 如果你还是不明白，我个人是有个解说的方式的。詹姆斯·克里尔的所谓原子习惯，换了另外4个中文字，其实就是水滴石穿。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作者詹姆斯·克里尔，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年尾咧，見到機構咧都做咗一啲回顧，其中見到工業傷亡權益會咧，佢哋都做咗一個關於今年工傷同埋職安嘅回顧，入面咧都記錄咗啦，同埋跟進咗咧70多个職業死亡嘅個案嘅。有啲乜嘢嘅發現或者重點咧？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士文，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蕭士文，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喺今年嘅回顧呢70多个個案入面啦，你哋有跟開嘅咁，有啲乜嘢嘅特別發現啊？或者一啲共通點喺入面啊？ 好啊，好啊，或者講咗數字先啦。咁今年我哋就由1月到12月中咧，就記錄同埋跟進咗73宗職業死亡個案嘅。咁當中49宗咧就係發生過意外嘅，即係譬如俾嘢砸頭啊，或者高處撞下嗰種意外嘅就49宗啦。而另外咧係工作其他猝死，即係冇發生過意外，可能突然間暈咗、昏迷、心臟病等等嗰啲就24宗。咁喺嗰49宗嘅死亡個案裏面咧，建造業裝修維修都佔咗大部分噶啦，有31宗。咁至於喺49宗裏面咧，高處墮下都係重災區啦，佔咗20宗嘅。咁喺建造業嘅裝修維修裏面咧，係高處墮下亦都佔咗16宗嘅。咁、那個情況咧，其實係當然唔理想啦，同埋比數字亦都比過往幾年係高嘅。 有關於頭先都提到啦，49宗喺工作場所因為意外死亡噶啦，咁啊31宗咧都係涉及建造業啊、維修工程嗰類咁。另外咧有啲都係即係同高處墮下咧係有關係嘅。有冇啲咩特別留意咧？其實即係咁多年都有類似呢一啲個案發生，其實係咪有啲咩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咧？又 我哋見其實同類嘅意外不斷咁樣發生咧，其實好明顯反映到就係一啲嘅風險評估不足啦，或者係冇提供一啲安全嘅個人防護裝備啊、防毒裝置啊、工作設備啊等等而造成意外嘅。咁值得關注咧就係飛棚嘅意外啦。咁今年其實下半年裡面咧已經發生咗4宗死亡嘅意外係關於飛棚， 即係喺棚架度跌落嚟係咪？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係嗰啲小型棚架，即係話我哋做外牆嘅維修或者換鋁窗啊、冷氣喉管嗰種咧，喺單位外面伸出嚟嗰種，我哋叫飛棚啦。咁嗰種意外就今年特別多啦，即係半年裡面已經有4個工人過身啦咁。咁我哋亦都同業界傾過嘅，知道原來而家其實每日咧有超過1000宗咁嘅工程去做嘅。咁點樣先能夠安全咧？或者而家發生咩事咧？就係好多時候就係喺嗰個佢哋帶咗安全帶而係冇穩固嘅地方去扣嗰個救生繩嘅問題，而令到咧佢哋真係有意外跌咗落嚟嘅時候都冇任何嘅保護俾佢哋。 即系佢哋扣安全带咁扣喺边啊？冇一个点俾佢扣，咁佢就冇扣到落去一个固定嘅点。 有时会扣，可能会扣翻去架度，或者系扣喺铝窗嘅位置度。咁当然呢啲都唔理想啦。咁最好嘅做法系咩咧？就是、有一个稳固嘅位置，譬如系打一啲嘅临时嘅羊眼圈，咁俾佢挂嗰个救生绳啦。咁但系挂要去装羊眼圈嘅时候，亦都牵涉到业主或者系嗰、那个物业管理公司去唔去可嘅，因为始终要喺个墙度转嘢噶嘛。咁正确嘅做法或者安全嘅做法，系室内天花度转嘅。咁而家佢哋好多时候先好冇办法做到，或者系业主唔想整到佢屋企嘅墙，整即系转窿啦咁。咁物业管理公司亦都唔希望公家地方有呢种情况出现，所以变咗工人好多时候都要铤而走险。冒险点样做呢？可能有啲就话喺室内个工人扣住啦，咁放住出面嗰个工人做啦。咁但系有意外上嚟，即系跌嘅话，可能连里面个工人都受伤噶嘛，或者跌埋落去啊。咁呢个行业有好多嘢需要去再重新去改善好多问题。咁飞棚嘅情况就系咁样咯。咁另外我哋都关注到咧有私营工程啦，私营工程咧其实喺建造业啊、装修维修里面咧，嗰31宗里面咧有10宗系私营工程噶。即系平时我哋可能大家会轻视咗小型工程都危险噶，因为咧会觉得可能做少少维修啊、油下油啊、换下灯啊咁样，唔系一啲咩嘅严重，唔会有啲咩严重嘅意外啦咁样。咁但事实上当然唔 係啦，好多情況都係用梯嘅時候，即係佢啲一點幾米就跌落嚟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勞工處嘅監管上面啦，即係同埋或者大家宣傳上面都要對小型工程有一個更嚴格嘅監管同埋嘅宣傳。 Okay. 整體我見咧，其實一啲職安嘅罰則咧，我見到政府都話喺2020年咧，話係話提高呢個違反職業安全條例嗰個罰則嘅，係咪都回應到或者有效打擊到一啲可能未必咁關注即係僱員嗰、那個即係喺個地盤等等嗰啲安全嘅裝備啊、情況啊嗰啲嘅問題咧？又 嗱，罰則嗰樣嘢其實講咗幾年㗎啦，希望因為以前嗰個罰款實在太低啦，講緊都係50万同埋監禁半年，而且基本上都。冇個案係監禁嘅，都係緩刑啦。最近有個案係監禁咗2个礼拜啦。咁其實反映咗咩問題呢？就係話個罰款咁低嘅時候，每宗罰款都係幾萬蚊啊，多嘅都係10多万嘅啫。咁低嘅時候，對一啲違反安全條例嘅人士嚟講，有冇一個阻嚇性呢？其實係見唔到嘅。即係好多時候佢哋寧願俾人罰嗰幾萬蚊，好過我攞幾百萬出嚟做安全啦咁。咁變咗以往嘅情況咧，因為罰則太低嘅罰款太低嘅時候咧，令到嗰個警覺性啊、阻嚇力都係少嘅，亦都反映唔到意外嚴重咯。咁而家希望政府就希望要提高啦，但係我見到即係近來亦都收到消息啦，節節退讓啦，政府由最開頭話罰同營業額掛鈎嘅10%，跟住跌啦，去到5000万啦。跟住再跌啦，去到话而家2000万甚至更低啦，咁样讲紧最严重嗰个罪行。 嗯， 咁反映就系话，究竟政府有冇一个决心去严惩一啲违例嘅人士咧？ 嗯， 同埋咧，其实对工人同埋受害者嘅家属咧，个期望亦都系一个打击嚟嘅。 嗯， 我哋认为咧，一定系要有一个比较重嘅罚款。或者嗰個條例修訂先有嗰個阻嚇力，先能夠反映個意外嚴重。 嗯嗯。 如果有啲人真係明知道危險都㧬啲工人去做嘅，或者唔俾任何防護裝置，咁重罰都係應該嘅。 嗯，明白。我想好快，我见到你哋嗰个嘅回顾入边咧，有提到过劳死立法嘅，咁呢个好快讲埋你哋嘅谂法啊，呢、這个。 我哋希望就是、因为前长工超长工时，其实香港已经出晒名噶啦，世界上面。咁好多好多。因為超長工時引致各樣嘅疾病啦，甚至有機會死亡啦。咁喺之前政府委託勞工處委託職安局做嗰個報告裡面，其實完全反映唔到有嗰、那個關係喺裡面嘅，即係佢哋否定曬所有一啲超時工作嘅工人，佢哋本身原來已經有個人嘅疾病，或者有家族嘅疾病，或者佢食煙飲酒，或者佢身體肥胖而引致佢猝死嘅話。是覺得因為沒有一個單一的因素證明是工作的關係，所以全部將這些個案否定了，我們覺得是 很憤怒的、 okay. 因為不可能因為我本身有一些疾病而跟我的工作是完全無關的嘛，如果我是超長工時工作的時候、是會誘發這些疾病出來的嘛， 明白， 那為什麼不可以按比例這樣 去得到賠償呢？ 好，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治本啦，就是減回工時啦，減翻嗰個即係去做翻一個標準工時啦。 好，唔該曬，蕭市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蕭市民就係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同我哋講到佢哋今年一個工傷同埋職安嘅大事回顧。嗱，勞工處就話就職安建法例罰則咧，現正考慮適當調整修例建議細節，務求罰則咧係具阻嚇力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啦。好，拜拜。